是结局。如果我还爱你，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，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。 冷冷

掀起浪花，我的思潮在荡漾，望着辽阔的海洋，倾诉着我希望，我的心里也温酿着情深意长，盼望你也和我一样，把爱的火花点燃。心里也温酿着情深意长，盼望你也和我一样，把爱的火花点燃。 真的是神奇子承诺

感觉，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，就带